这个利率下调之后，那么人民币的汇率就会受到影响，就是它会顶不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资金面那个会保持一个评分是中性吧。 嗯。 另外一块就是业绩，业绩这一块呢，我们前次也谈到，要是有大幅度的降税，这样导致净利率上升，这块呢是一个未来的预期值啊，这个是一个中性，可以未来呢这个转为正面，但是要等到十月份进一步的表现。同时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说呢，本波段是8月20号开始的，运行到了27个交易日，总共有41个交易日。那所以的话，整个的这个第二个高点呢基本上已经出来。明天是节前最后一天嘛，一般惯例它不会说跌，会平略涨，然后呢之后就会节后就会有一定的回落的压力啊。节后的第1、2、3个交易日它都有这个回拉的这种力量出现，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再进一步观察它的动向。 好的，刚才你也谈到了美联储加息对 A 股的影响，我们也知道一会儿呢在新闻当中也会说到啊，就美联储今年是第三次加息，按照他们的加息点阵图呢2018年会加息4次啊。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段时间之内对于 A 股的总体走势的影响？ 好的，它的持续加息呢其实对于新兴国家的这个汇率、 新兴市场 股市 的汇率、 包括楼市其实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资金都有一点回流。但是呢我们国家还比较特殊，我们国家的外汇是由这个部分管制的，资本项目下来不是管制的，做贸易的这块没管制，所以的话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压力相对还小一些。另外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走向的问题，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种运行节奏和政策它是不同步的啊，他们正在往回升，我们呢还处在调整过程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也不太现实，但是可能这会限制住我们对货币政策的一个放松，那么只会采取一些定向释放资金的动作，然后来导致市场呢会得到一些支持啊，包括一些企业得到支持，中小企业得到支持，这块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对于股市的影响，我认为它不会说特别的大，因为之前已经有过这种预期了。但是呢我们阶段性的对冲它的影响，释放出对于某些行业或者中小企业的这个政策支持倒是值得关注。这种对冲的利好政策反而会形成我们这边有利的一面，但这一点呢我觉得十月份要紧盯这个事儿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 利好政策反而会形成我们这边有利的一面，但这一点呢我觉得十月份要紧盯这个事儿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要紧盯相关政策对于某些行业的利好啊。那马上就要过十一长假了，在外围上面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资讯可能会影响到 A 股节后的走势？ 就时间表上来说的话，就是全球的经济时间表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大事前并不多了，因为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个加息的事儿，这已经发生过了。那么在这期间可能就是国际事务上一些情况，这个我们就难以预测啊。另外呢我们着眼于自己本国的情况呢，就要多关注政策的吹风，因为放假期间也会有一些这种新闻报道啊，中央的央视的新闻节目啊都会有一些吹风，我觉得这一块倒是可以去体会它里面的扶持本国企业的这种意义所在。 嗯， 这方面呢可能会构成我们对一些某些行业一些支持，然后呢我们就要去研究相关的行业，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 好，另外就是国际油价在十一期间的这个波动是不是也得重点关注一下 啊？这一块也是作为我们所说的国际事务这一块，因为中东的局势对国际油价影响很大，这一点的话大家可能要多看国际新闻。 好，谢谢，谢谢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那我们就十一长假之后再连线了。 好，谢谢李，谢谢大家，我们十一之后再见。 好，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哎，祝大家节日快乐。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全球第二大指数公司富士罗素宣布将 A 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分析说此举有望为 A 股带来千亿元的资金流入，这将于2019年6月份生效。 罗氏富时罗素官方表示，第一阶段中国 A 股占罗素新兴市场指数比重将为 5.5%， 将带来100亿美元的净流入，被动资金的流入。广发证券表示，如果 A 股纳入了国际指数，短期之内有望提振市场情绪，潜在的增量资金可以达到3500亿人民币左右。外资更加倾向于集中持股和大市值个股，上证50的标的受到青睐。分析认为， A 股纳入富时罗素国际指数是 A 股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者进入 A 股，有利于改善国内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结构和投资生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将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修至 2% 至 2.25%， 创2008年以来的最高，也符合市场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第三次加息，此前3月和6月各加息25个基点，也是2015年12月开启本轮货币政策紧缩周期以来的第八次加息。本次最重要的变化是，有关货币政策立场仍然宽松的语句被整体删除。此前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删除立场宽松的修饰语，代表本轮美国加息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会议还更新了美联储官员的利率预期点阵图，美联储维持2018年加息4次、2019年加息3次、2020年加息1次的预期不变。首次公布的2021年的点阵图表明，2020年之后不会加息。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 6.8770， 上一交易日收于 6.8740， 下调30个基点。今天交通运输部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已经开展的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新闻发言人做出了如下说明。在检查中发现了一些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安全隐患，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公共安全隐患问题比较突出，二是顺风车产品隐患巨大，三是应急管理技术比较薄弱，效能低下，四是非法营运问题比较突出，五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六是企业平台的诚信严重缺失，七是乘客信息安全存在很大问题，八是社会稳定风险比较突出，九是涉嫌行业垄断。在今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将取消统一的限停产比例，由各地根据采暖期月度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结果，适当的缩短或延长错峰生产时间。在去年的秋冬季攻坚行动方案中，针对钢铁、焦化、铸造、建材等行业，规定了具体的限停产比例，例如石家庄、唐山、邯郸、安阳等重点城市，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 50%， 采暖季电解铝厂限产 30% 以上，氧化铝企业限产 30% 等等。今年的方案要求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实行差别化的错峰生产，严禁采取一刀切方式。十一黄金周长假即将拉开序幕，又到了一年的旅游旺季。保险专家提醒出游者应当提早对旅游的保险做统一规划，以便让旅途更加的安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此前发布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互联网旅游保险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8年，旅游出行保险总体呈上升趋势，酒店取消险、航班延误险等消费体验更强的保险产品更受消费者青睐。当前，消费者在境外旅游主要会遇到的突出问题和风险，一是盗抢风险。在一些国家，中国人被打上了多金的标签，特别是欧洲、美洲更容易出现盗抢事件。二是医疗及救援责任，这其中医疗费用太贵或医疗条件太差是两大主要的风险因素。出境游上升带动了境外保险的销量上涨，境外出行购买的热门保险产品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保障全面、适合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品，另一类是价格适中、适合去周边国家游玩的产品。不过要注意的是，境外旅游保险也有一些坑需要防范，比如跳伞、滑翔等项目在海岛游中消费者经常会体验，但这类项目一旦出现意外，不少 境外意外险是责任免除的，并不在保障范围之内。近年来，随着旅游消费的逐年递增，由于退定损失而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取消险也由此应运而生。不过要注意的是，购买了酒店取消险并不是就可以任性的退定酒店，还要符合保险公司的理赔条件才行。例如某款酒店取消险规定，理赔情形包括指定入住人因公务行程变更且无法继续原定行程，指定入住人因签证被拒签且无法继续原定行程等等。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方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先生。徐总您好。 香洛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在资讯当中我们公布了美联储加息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美联储加息了，我的资产是涨还是跌啊？当然也不知道大家有哪些资产，所以我们就把大类的资产都说一说吧啊，黄金呢 啊包括股票啊，啊，包括房地产呢，啊，包括您手里拥有很多的人民币现金呢， 是 啊，或者是您还买了一些这个原油的一些产品啊，哈，等等，我们都说说哈。首先呢，咱们还是说说人民币吧，啊，因为这个直接和货币有关的啊。那您对于未来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美联储加息呢，应该说这次应该是出乎很多人的，就是市场的表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嗯， 啊，这个都挺失望的，认为呢，这美联储加息呢可能会引起市场很大的波澜。可实质上看，就是说包括这美元指数，包括黄金，包括原油。走势还基本上属于就是一个触发性的小的波动，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大的行情出现。 嗯， 这个应该这个情况呢，有点就像咱们所说的叫做炒消息卖事实啊。已经这个它加息已经在咱们的、这个、 板上钉钉了， 板上钉钉的事儿。所以说呢，一旦出了消息，反倒成了一个这个利多出尽的一个因素了。 嗯， 那么就这个对手盘来讲，那么美元上涨，那人民币呢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行动啊，那刚才我也听了证券的这个分析师也讲了，就是说美元上涨以后，那人民币呢肯定要有跟随性的这个释放一定的这种流动性，但是又不能放得太多啊。那么应该说呢，就是说人民币走势上我觉得呢可能近期会受的这种冲击性的影响，但是长期而言呢可能处于一个震荡偏弱的走势， 嗯， 不太会有这种比较大的单边啊，因为呢，总的来讲呢，就是说，两国之间的这个外汇的走势，还是以两国的这个国力和它的这个贸易作为一个这个基础。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就人民币而言，可能属于一个震荡偏弱。 嗯，前两天人民币有一次大幅下跌哈， 冲击一下 啊，对。有人分析啊，说好几个原因，一个呢是咱们这儿中秋节过节哈、啊，有的时候呢咱们是没有考虑到这个节日因素，还有呢就是马上要过，国庆节了，那么大家对于外汇的这个需求啊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造成了那一次短期的这个下挫啊是比较猛的，但是我们看后面又有所回复。 回复，我觉得呢就是说呢，目前就是判断人民币的走势呢，我觉得呢不仅仅要看美元。啊，简单的就是以美元和人民币的这走势来决定你的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是多和空这个估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有点偏颇，因为呢总来讲呢就是说人民币是不仅对美元，还要对其他的货币是一个一揽子货币， 嗯，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有的时候经常是 对美元可能有一定的贬值，但是对其他的货币可能反而是一个升值。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在币值上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做一定的调整啊，就是现在也有一定技术手段了，做一定的调整。但是我觉得总体上而言，人民币呢，就美元这两个货币来讲，可能处于一个震荡偏弱的走势，但是呢，太大的单边可能相对比较少，这个机会比较少，就震荡的幅度，就双向震荡幅度相对于会比较大。 我看今天有一些财经媒体的报道呢，有一个小标题啊，叫央行，中国央行按兵不动，什么意思？就没有跟随加息啊。但我们看到这个香港，汇丰银行是提前加了， 对， 是吧？那么今天呢，香港金管局呢，就是宣布啊，上调贴现窗基本利率25个基点。香港的四大主要银行也是都宣布上调了港元最优惠贷款利率啊，所以香港是很快就跟着美联储行动。 这是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说呢，港币跟美元是跟随性货币那个汇率，所以说呢，它那个美元上调了，它一般的一不预期，它要跟着去做。 嗯 啊，那么那个港元跟人民币之间呢，也有一定的比价关系，但是呢，这种比价关系呢，可能还不足以引起人民币的相应的动作。终归呢，就是说目前的从世界经济这个上面来看，从各国的经济状况上看，差异非常大。差异非常大，美国现在还属于叫一枝独秀啊，这个各项指标都非常不错。那么这个一些这新兴经济体呢，现在出现一定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各国有各国的基本的一些的问题都不太相同。那么美国步入到加息周期了，可能呢咱们国内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说呢也不一定就马上要采取这个动作，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手段，比如说就是说采取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财政政策手段啊等等，来弥补这个就是说这个货币和汇率方面的压力。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近期央行也不会有加息的动作， 这个就是跟随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弱，但是可能会采取其他的货币手段或者是财政手段来这个抵补人民币可能面临的这个贬值压力，来冲抵对冲。 结合最近的这个理财哈、就银行理财的这个收益，大家也看到了是一路在下滑啊、一路在下滑。当然这个有咱们货币总量的因素啊， 对， 也有这个人民币自身的一些汇率的因素。那您认为未来的趋势，美联储它还要分阶段的加息呢？我们未来的这个理财收益啊，人民币的这个理财收益还会往下走吗？大趋势怎么看？ 我觉得大趋势可能是震荡偏弱，还是震荡偏弱啊？这个可能跟那汇率有一定的相似，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双向震荡是主流啊，双向震荡主流。太大的单边也不太容易出现。 最近啊，都有人开始计算要不要提前把房贷还了。就是这两年买房子的啊，以北京为例啊，有的呢利率是在基础利率上上浮了10%啊，有的呢是上浮5%。如果不上浮，那就算是捡着便宜了。而一算啊，这个上浮之后比现在这个银行理财的这个收益还要高了。那因为现在银行理财收益在往下走嘛， 是， 所以有人想，那我是不是要提前把这个钱还了？如果手里又不缺这点流动性的话，哈、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呢，在投资方面呢，首先要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组合，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您有这个判断，那么我觉得您就立刻行动。就是说你这判断的对和错，那也是自己来买单。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操作是最好的。 所以您给出的一个大趋势的这个判断呢，就是震荡但是偏弱 啊，就是说你这个可能震荡的双向震荡是主基调啊。 好，那既然说到了一个房贷，我们就说说对于啊房地产的影响吧。我们知道近期这房地产市场近日利空啊， 是 没看什么好消息，股票也是很多大公司的股票也一直在下跌。 是，那么这个前一段时间在这个七月份，当时呢就释放一次流动性啊，那大家都认为呢是不是对这个房地产是这个法外开恩？实际上现在目前看呢，确实在这个前两年的这个双紧的政策上，就是说紧信用紧财政的这个上面呢，现在呢是紧信用 松这个、这个财政， 财政 这个这松财政，这两个呢是有一定的调整。那么这个大方向定了以后呢，应该说呢，就是说，第一波的这种资金肯定不会流入到房地产里面，但是呢，随着这个资金的不断的这种流动，有可能有一部分资金最终也要进入房地产之中。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说呢，对房地产多多少少也有一个利好的支持。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年关将近，一般的这个时候呢，回款的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呢，现在也看到这房地产的压力确实是很大。 嗯，还有一种分析啊，就是说这个美元相对于其他全球的货币啊是在升值啊，他们的资产呢更有吸引力，那会不会导致啊一些这个资产纷纷的流回美国？那么对于中国的这种房地产来说是一个利空。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独特性，就因为咱们的资本项啊、并没有开放，只是那个经常项目开放了，所以呢，我觉得大量的资产外流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少。啊，我目前看的就是说，作为咱们老百姓的这资产的投资呢，更多的来讲就是常见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三种，一种是债券，一种是股市，还有一种呢就是大类资产，就是比如说像大宗商品啊、黄金白银啊、像这原油啊等等，像这种大类资产，基本上就在这三种之间进行匹配，就是说我怎么来分的一个问题了。 嗯， 那么如果您认为就是说这个08年是在10月份。这个金融危机开始显现，那么十年过去了，会不会在这个节点上也有类似的问题出现？那您要是有这种风险的预判和这种看法的时候，那么呢，就是更多的去增加你的这个像债券类的、像现金类的这种保守型的、防守型的资产要更好啊。如果您认为现在呢，就是说美国经济也不错，中国经济呢也是 L 型，也是可以，那么有可能在四季度应该可能更多的要有一些流动性的释放，经济可能要见底，再进一步的年底向上冲刺，那这时候呢可能你更多的呢要有这种风险性的这种资产 偏好可以上升一下， 就更多一点。所以呢这个呢你至于你怎么来调你的这个资产的分配，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你的对这个现在的市场的一个判断。 好，我总结一下徐总的观点啊，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资本项目还是有所管制的， 对， 所以说呢，即使卖了房，那钱也不会流到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啊。这个呢，咱们已经早就打好补丁了，是吧？其实这不仅是房地产了，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汇率啊，有人说汇率保卫战也好，等等也好，其实能看到有很多啊这样的措施。包括大家如果定期看这个国家外汇局的这个网站的话，它定期发布那个对于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一些处罚， 对 啊，有银行的，有一些贸易公司的，也有个人的啊，罚的都挺狠的啊。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说，至少从这个变量当中来，美联储加息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不会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形成太大的利空， 不会形成太大压力啊。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来聊的呢，就是对于啊股指会有哪些影响啊，以及对于黄金，还有刚才徐总谈到的这种大类资产哈、原油啊、包括一些这个大宗商品啊， 对， 会带来哪些冲击啊和影响？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向路。接下来我们的嘉宾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美联储加息啊对于股指的影响，对于黄金原油的一些影响。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徐总您好。 您好您好。 嗯，那我们接着聊回 A 股吧，啊，聊回股指吧。 是， 您认为这个美联储加息怎么就绕到咱们这个股票上来了？刚才我们的连线嘉宾啊，他认为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因为结合着咱们自己这边的这个货币的这个供应量啊来说的话呢，股市的这个弹药还基本上保持稳定啊。对，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就是这个给它割裂开讲来讲，就是中国目前这个股指这个位置和它的大致的技术性的走势，应该说呢，是有这个筑底震荡上行的这种趋势和态势了，已经有了啊，但是是筑底，大幅上升可能还比较早。但是呢，你如果要就这个世界的整个的一个是这个地球村来看的话，现在呢还是应该说叫危机四伏啊，就是说可能是受这个关联，可能这影响会比较大。 嗯， 比如说咱们说现在美国股市已经持续这个牛10年了。 嗯， 那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东西它都有一个终结，那么一旦假设如果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调整，那其他的股市会怎么样？ 嗯 啊，那么这个 我们经常说了嘛， 城门失火一定会殃。 人家涨我们跌，人家跌我们更跌，这是历史的一些数据啊， 但是 不代表未来、啊。 但是就是说你的初期肯定会受很大很大影响， 心态上也会。 对，所以我就是说呢，我就是我也跟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和朋友，我也谈我的观点，我就认为呢，就是说美国股市已经牛了10年了，以这个牛的时间已经创了一个历史了。它总有终结的那一天， 嗯， 可能呢，这个时候终结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比较大的这种震荡波动，或者叫做调整吧，比较大的调整，那中国股市一定受了影响。那这个时候需要咱们投资者那个时候再有充足的子弹再去进场，可能要比现在就 这个马上要进场，可能这个点位要好得多得多。 嗯，似乎有点巴菲特的味道了哈，就是要保留好现金啊。我们要记住三条啊，都是保持住成本啊，保持住本金啊。但危机四伏的时候，其实也是充满着机会的时候啊。那如果我们纯粹的来看的话，就是加息啊，对于股市有哪些影响？其实，在咱们 A 股疯狂的时候，是吧？加息没有拦住股市，也没有拦住房地产市场。啊、那美国你也看，它这已经加息了好多次了，似乎也没有拦住美国的股市。 其实美国股市呢，这个上涨呢，有它的这个货币超发的原因。 嗯。 现在无非呢，这美国股市现在就是说这个指数现在呢还在这个奔跑之中。最近这个加息呢，只是恢复到这个2%到2.5%。 嗯 啊，2.25%，所以说呢，这还是处于一个低息的状况。 嗯 啊，只是把原来的这个超发的货币政策逐步引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还没有到一个这个货币这个收紧的一个状况下。所以说呢，我觉得呢，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加息还不足以能那个拦住这个美国这个上涨的风牛。 嗯 啊，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没错， 也没有不下跌的股票市场。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还是持这观点，就是它已经十年了，牛市了。那么它一旦是出现调整的话，那么可能会对世界上其他市场的这个股市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嗯，我们已经受过一次牵连了， 2008年已经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们真的不想，但是有的时候呢，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没错，没错 啊，经济现象也好，自然规律也行。 对，所以我觉得就在这个时点下呢，大家更保持一分警惕。那么年初的时候呢，应该说我们对世界宏观经济呢还是非常的乐观，认为呢美国经济应该不错，那么欧洲经济呢逐步这个也是持续的恢复，日本经济呢也有触底的可能性啊，那么中国经济呢 L 型也是不错，所以呢种种的这种迹象在年初都认为今年经济整体上不错，但是从3月份、4月份以后再看，随着这个美国优先、特朗普这贸易摩擦。那么这个他而且还不是说光对咱们国家，对世界各国纷纷开战，所以也就是造成了呢这个世界经济目前看我形容叫做迷局，就是迷局看不懂啊，随时有可能会往左，也随时会往右。 嗯， 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在迷局的状况下，这个时候警惕是最关键的。 好，在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听徐总的对于大家资产配置的一个建议哈。我们接着来说这个美联储加息对于其他资产的一些影响啊，石油啊，石油可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啊，美元指数啊，地缘政治啊，包括经济需求啊，啊，甚至这个一个港口啊，出现一个什么火灾啊、事故都能影响。那您认为这次的加息，包括近期的一些这个啊国际的这个局势啊， 嗯， 对于油价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分析呢非常乐观，认为呢年底之前可能要涨到80， 还有人说100的呢， 还有说到100的，我说的比较保守了点儿， 保守了。 那个总体上感觉呢是这样，就是说呢，现在这个油价从供需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供给这块还是保持一个收紧的状况。啊，那个像那个俄罗斯啊，沙特都拒绝进一步的增产啊。那么伊朗呢，这个产出呢也有减少，所以说呢，在供给方面应该说还是这个相对的支持力多的。那么需求方面呢，这个应该说在这个时间周期上来讲，就是临近年底这一段时间，就是11月、12月、1月这一段时间，就大家预期嘛，这段时间往往都是一个用油的高峰期。啊，所以说呢，在需求方面，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经济呢，还是逐步的在陆续的在复苏向好。那这样呢，它的需求也在增加。那么就是从供需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油价呢是一个震荡攀升的过程啊，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呢，目前看比较少，除了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事件啊，就正常情况下应该说是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这个里边呢，美元指数呢应该也有一个影响，因为它是以美元标价的嘛啊。那么呢美元现在呢这最近的走势应该说是偏弱的，没有是年初那段走势非常的强劲啊，咱们从98、99啊，现在都回到94、95一线了，这样呢也是呢对这个原油呢一个助推的作用。 再有一点呢，就是从这地缘政治上看，那么这个最近的这个美伊之间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可能也会影响石油的供应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三点上看，目前呢油价呢是震荡偏强的走势，但是呢还不太足以能支撑油价跑得太远，我觉得呢能涨到90就差不太多了，过100呢可能有点稍高了啊。 嗯，但是就算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在的话呢，大家在投资上面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做一些比较明确的准备了？ 对，现在咱们就有原油期货，原油期货已经开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油价呢，我的操作思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不要去追啊，就是说即便是一个涨势出来的话，也不要去追，它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 震荡是主线， 震荡是主线，这个上涨是 趋势， 是一个趋势，但是这趋势走的比较弱，它的角度啊，恐怕也就是在30度到45度，到不了40度啊，30度左右。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要抓住这种的走势的时候呢，一定等它一定的调整的时候，耐心等调整了再去进场，千万别看它创新高了赶紧去进场去多，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一段时间被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原油的操作上呢，一定要有一定的耐心，就是大势看明白的时候一定耐心等待更好的机会再去进场，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去见新高去追，这样呢可能短期有一个比较难受的时候。 嗯，您的意思是呢，就是近期呢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油价上涨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也不是那么的明朗。 没错， 所以说表现在走势上面呢，就是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是吧？好，说完了这个石油啊，我们再来说说黄金啊。这个他们俩也是两兄弟， 俩兄弟 经常在一起被大家相提并论的。 原油也叫做黑金嘛。 是。 那么黄金呢，这个应该说呢，这走势要比原油弱多了啊。那么有人说呢，是这个黄金呢已经持续了20个月的下行走势了。其实你要是呢这个把那个大周期上去看的话，实际上呢这个就咱说国际市场的黄金吧，也就是基本上围绕这个115到123之间震荡啊，并没有出来这个大圈啊。最近在这个前一段在7月份八月份的有一段时间呢下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呢也并没有跌的稀里哗啦。那么这个从这个黄金的走势上看呢，有好多人呢就是比较愿意就是看美元走势。确实美元因为黄金是 太成为一个反向指标了。 没错就是它是美元标价的，美元上行呢，那么一定是黄金的下跌啊。但是呢应该说呢，就是黄金的走势呢有它的独特性，就是美元只是影响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在分析黄金的时候呢，应该从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那么从哪三个维度呢？那么一个就是从它的供需面，就从它的自身的供需来判断它价格该涨该跌，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是从它的投资的这个维度上去来看。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它的这个避险或者叫做抗通胀吧，就是这归为一类，应该是从这三类上呢，就是从这三个维度上去来分析黄金的涨和跌，可能就更全面了。 您看您说的两个维度啊，前两个维度特别像什么呀？特别像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 一个刚需一个投资。 是 对吧？ 那么就是说从供需面上来看呢，就是说从这个供应方面看，现在呢就是在18年从这世界黄金协会这个报告上看，18年世界的黄金的供应已经达到了峰值。那么今后黄金的供应目前预测啊，只能会逐步的下行，就是供应量在逐步的减少。那么而且呢，就是说从这个矿的这个开采上看，都是大矿变中矿，中矿变这个小矿，而且呢矿的品位在逐步的下降。所以呢就是说从它的这个黄金的供应的数量上，现在是已经达到一个峰值了。 我好像看到一个统计，今年的需求好像也有 所减弱。没错，你说的特别对。需求下降是什么造成的？这点很关键。目前看呢，就是说在工业上的需求是在增长的，增长2%几。从这个珠宝的需求并没有下降，出现下降。下降的是什么？主要下降的大份额是 ETF。是 ETF 在下降。那么 ETF 呢，我们也可以看看 ETF 的走势受什么因素的影响。ETF 走势呢，主要是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就是风险因素。第二个就是价格因素。风险因素，比如说现在这 ETF 都有，美国也有 ETF， 这个比如说这个美国 SPAD 对吧 ？SPAD 它就有这个它有一个黄金 ETF。那么欧洲也有这个 ETF。从他们两个现在的持仓上变化上来看，美国的这个 ETF 在逐步的下降， 嗯， 但是欧洲的呢有略微的增长。当然，欧洲的这个 ETF 的量很小，但是它反而在增长。我们分析这是什么造成的？也就是说呢，美国目前的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半导的这个问题。所以半导问题在缓解的时候，那么风险事故在释放，所以呢，在以美国为主的这个黄金 ETF 它的需求在下降，所以它减少。那么欧洲这边呢，它的问题就相对的多得多，难民问题啊，这个英国退欧啊等等，这种问题非常多，所以呢，它的黄金的持有量就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呢，就是说 ETF 的增减首先跟风险因素有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它的价格走势上看，它是跟价格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黄金 ETF 它的出现呢，应该是从04年开始出现的啊。那么这个它在04年到这个07年甚至到08年这一段时间，就在黄金预期这个价格要上涨，就是说经济要上行的时候，这个时候 ETF 是在主动的增仓，逐步增仓，而且它这个是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和这个幅度要远远大于它价格上行的这个速度幅度。那么到了这个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黄金的这个避险功能发现了，这样呢，这黄金出现一个大涨，这个时候呢，大量的资金都在 ETF 在疯狂的上涨，就是随着价格的上涨 ，ETF 在同步增加，这是一个同向性， 这是助推了啊。 对，到了这个一年到13年这一段在高位震荡的时候，这个 ETF 还在进一步的增加。 那个时候好像套了不少中国大妈。 对对，直到13年的5月份，这个黄金破位下行了，那么 ETF 认为黄金价格就一定下跌了，这个时候 ETF 在逐级的下降。所以在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这个黄金 ETF 在直接的，就是每年都在下降，就是说去年到今年它的下降幅度达到40%几。 那这个周期到底部了吗？ 目前看，就是说它呢，在这个熊市，它有一个助涨助跌，就是在牛市出现的时候，它是在增加的，就是需求突然就出来了。那么在这个熊市的时候，它认为价格要下行的时候，它在逐步的减少，就是它有一个助涨助跌。现在价格是下行吗？下行，它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劲儿的，就是减少它的需求。所以我是觉得呢，就是说，黄金的需求减弱。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 ETF 下降， ETF 下降呢主要是现在的黄金价格并没有上涨，所以呢也就是造成了 ETF 价格的这个数量呢减少。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印度呢在17年上半年，它有一个它的这个黄金方面的政策和这汇率政策，造成呢它的需求呢有一个很大的膨胀。到了这个18年呢，这种效应没了。那么这样的就是说叫所谓叫什么，就是说消费被提前的透支了。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政策就是当时他们做的这个货币改革的政策啊。 没错， 要这个钱全收上来啊，然后呢发新钱是吧，大家有的人不想要做这个，就赶快把东西都买了米买了金子吧， 是 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呢就是说他在17年呢等于是把这基数打得非常的高啊，到了这个18年的上半年，虽然比17年下降很多，但是仍然比16年的同期环比还增长了50%。也就是说呢，整体上呢，这个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8月份，印度的这个黄金的消费又有很大的增长。就是说，随着你价格的这个逐步的见新低，真正的这个实物金的这个需求量并没有下降，而是在增加的。随着这个像这个智能手机、智能交通等等这种用金的就是比较多的这种领域，工业领域，那么应该说黄金的需求还是在大幅的增加。所以也就是说呢，从这个三个维度上看，从供需角度上看，应该说这个黄金的这个供给达到峰值了，需求虽然有减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主要是 ETF 减少。ETF 减少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认为黄金价格没有上涨的可能性，还在下跌，所以在减少。那么一旦黄金价格重拾升势，我相信这个需求很快就上来了。 说了这么多啊，非常谢谢旭总啊，把这个黄金走势的几个因素啊，为大家深入浅出的讲述了明白。那么其实是不是也就到了大家可以逐级进入进场的阶段了呢？ 是这样，就是说呢，刚才说了其中一个维度啊，就是一个维度是供需，第二个维度呢是投资，第三个维度呢就是所谓的就是 避险， 抗通胀或者叫避险吧。目前看呢，这个避险的因素应该是比较弱的，比较弱化。现在实际上呢，就是从黄金所谓的叫二十个月都没有大涨，而且是一个甚至又建了一个低点116这一个低。那么我认为呢，它实际上是要就是说在筑底阶段，这116无非是砸了一个黄金坑，它不会出现跌势，它不是跌势啊，只是在一直在筑底，随时可能会上涨。那么呢，刚才聊了一下，就是说从这个供需上看。供给达到一个峰值，需求呢是弱，但是呢随着价格的企稳，可能这需求马上又出来了。那应该说呢，供需这里边呢是实际上是支持价格上涨的。而且呢从成本上看，目前从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大矿看，那么它的成本呢基本上就在1200一线啊，就是说呢 就卖这个价人家也不挣钱了。 对，你再往下这个黄金价格如果再跌的话，造成 我就不开采了， 就是说开采数量肯定直线下降啊。所以说呢，也就是说这种走势呢是在2000年之前就出现这个情况。 这叫金建商啥呀，商矿 商矿 不商农 所以呢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从供需上来看应该是支持这个黄金见底。那么呢黄金要想突破往上涨，那么还要有两个维度的支持，一个就是风险因素。 对， 那么风险因素呢，可遇不可求，那这个东西不好说，对吧？如果一旦出现了，那么肯定、这个、 谁都希望世界和平。 对对，这个因素就出来了， 不可控。 那么呢，要是想在正常情况下要突破这个底部，就要靠投资的这个支持。投资呢是怎么来讲呢？主要就是说，黄金的投资为什么最近不受人青睐？ 那美国股市涨得那么好， 没错。 原油涨得这么好，谁买啊？ 就是说美国股市涨得非常好，大类资产涨得这么好，那苹果都涨天上去了 这万亿了是吧？ 啊，对，苹果都涨天上去了， PTA 也涨了 啊。你说的吃那苹果 P, 啊，就是期货价、 啊、我说的是苹果公司的这个股价、 啊那个、 这个市值已经万亿了。 我说的是国内的这个苹果期货、 我明白、 像那个化工品 PTA 也涨得非常的高， 是的 啊，螺纹啊，铁矿石，焦煤焦炭。 对， 那么这个就是说从这大类资产投资上来讲，就是说呢这些价格的涨得是非常的好，那么这样呢就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去做这些的品种。比如说包括美国的债券，对吧，那都破了三了，那就应该说都超过美国的股市的平均的收益率了。那么应该说这样呢，就是说大家都拿这个资金去做这个其他的品种了，就是黄金没有作为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就是它缺乏这个投资属性。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呢，一旦黄金的潜在的这种投资收益要大于这三类品种，就是说股市，美国股市，这个债券和大类资产，如果潜在的收益大于它的话，那么它的投资价值就是显现了。这个投资价值是足以支持黄金突破目前的底部的。我觉得这两者之和就一定能促使黄金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实际上呢，要从黄金的走势上来讲，我的看得比较乐观。我认为现在呢，就是说人类经过这几千年真正开采出的黄金，一说起来真是吓得大家一跳，才多少，18.7万吨，这还被高估了。这一说多少万吨大家都没有印象，到底多少呢？四个标准游泳池都装不满，非常非常少、 啊、就这么点儿、啊、 非常少。 咱们家里有一点非常荣幸， 哎，就咱们听众每人买一点肯定买没了 好，那其实呢我们是否也需要等待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要做这种大金额的投资在黄金上面的 话？其实我是觉得呢是这样，就是说呢，既然是筑底阶段，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作为一个资产配置的机会，就是在它的投资属性没有明确出来之前，风险事件这是可遇不可求，那我怎么知道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事儿？不知道的情况下咱们不去猜，这个时候呢我怎么办，就等待黄金出现调整的时候，再逢低去进场，绝对不要去追。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整个的资产配置的方案吧。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徐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因为在这种迷局的情况下，我更偏向于保守。我认为呢现在呢更偏向于就是说像这个投资，像这个黄金，像这个债券， 像这个现金为王的这个保守型的投资，我是比较倾向的。那么像这个风险类的这种资产呢，比如像这个类似于这种股市啊，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大宗商品的这个投资方面呢，我倾向于减少，不是说就不持有，而是减少它的配置，更多的往这个保守型的现金型的这种资产配置呢，可能在现在呢更安全，有可能一旦是出现一定的比较大的这种调整的时候呢，可能您有更好的子弹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价位介入这市场。 有一些著名的投资人哈，他们啊一生啊就等那么几次机会， 对， 平时呢都在研究，平时都空着。 我觉得呢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呢在投资操作上里边呢一定是叫有买有卖有休息。在以股市为例，什么时候进场不是要猜那个底，一定是等这股市启动了，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上升通道的时候，找机会再去进场。像现在这个股市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奢望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大涨，那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最好的是在边上看观望，现金为王，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在现在的这个宏观经济情况下，就在世界的宏观经济这种大的局势之下，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我也倾向于就是现金配置更多一点，更安全，你有更充足的子弹和能量等待更好的机会来进场。我们看到这个猎豹去抓这个动物的时候，它一定是等到最佳的机会，它最有把握的时候才去出手，不是很多的投资者都是希望就是说我的资金一定很满。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我们聊天见着我也说，薛总，你看看我现在这个这某一股票某一什么我都挣了好多钱出来了，你看我怎么办呀？我拿了好多的钱。我说您现在目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买国债，等待最好的机会，而不是盲目进场。 好，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能够有所行动啊。当然，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有的人呢他们始终是在等待机会，有的人呢始终是在交易啊，也不知道最后算下来到底谁挣得多啊，谁挣得少。但是呢我们想提示大家呢，就是市场当中啊是无处不存在风险，也无处啊不存在着机会，就看您对于风险的偏好有多少， 对 啊，您对于投资的这样的预期有多少。我们只做自己可承受的事情啊，不要做超乎于自己身体心理技术能力之外的事情啊。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方正中汽的薛金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您薛总， 再见 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天上人间。 道行至远，幺零三九。